我很高兴啊，在这里见到 Raymond 哈。以前在 ACS， 他就是啊，很照顾我的女儿跟我的儿子啊。啊，那时候我的女儿跟儿子是在这个 CF 那边服侍，所以他就是很照顾他们，都是很帮手。好，感谢主啦！啊，神继续祝福你。好，来，我们继续看。好，大家还记得上一次我分享什么吗？我分享有一个幕后会有一个大复兴，然后我已经分享第一个部分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五，今天就分享第六，一共有七个部分。说是在马太福音24章一路讲到马太福音28章，所以今天我就会继续分享第六。是讲到马太福音26跟27，然后大家还记得在第五个部分的时候我分享什么吗？所以记得，我相信是去年讲啊，所以记得不知道啊，我就分享我们要不要为耶稣活？耶稣就跟我们讲：“你要跟我结婚吗？”你还记得吗？耶稣要跟我们结婚，什么意思呢？属灵的结婚。耶稣要跟我们一起生几几多多的属灵的孩子。我们要娶来做属灵的父母，那属灵的父母要做一些什么呢？先生了我们就要养，养了我们就要训他们，教训他们来服侍神。后来他们长大了，我们都是要鼓励他们去做属灵的父母，都是继续做同一样的事情来繁殖，都是做生养训繁殖。如果我们每个人这样做，这个整个世界就充满积极多多的神的儿女，福音就会传到整个世界，我们就可以迎接耶稣的再来。很简单，今天我所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？如果我们要跟耶稣结婚，我们要进入一个业，这个是什么业？就是那个你每一个月有喝那个圣餐，那个血液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个业是什么意思，然后那个业的条件是什么？ Amen。 然后还没有讲那个，我先要讲有两条路。来 ，next， 在我们生命中，我们有两条路的选择。第一条路是我们要选择为神而活，还是我们要选择为撒旦而活？没有别的路。你如果不是为神而活，你就为谁活？你就为撒旦魔鬼活。不过撒旦魔鬼很狡猾，他就开了第三条路。这第三条路是什么呢？如果关在里面笑，应该是有听过陈景台讲了哈，他是我的师父了哈，我讲的东西都是在他们的那边学了哈。啊，有听过哈是吧？OK。那第三条路是什么呢 ？Next， 来，我们读在启示录。来，请一二三。Amen。 那你看，本来亚当是夏娃，是靠谁？是靠神 为神而活，就撒旦就迷惑他们，叫他们不要靠神啊，你可以靠自己啊，你可以当你吃这个分别善恶树，你可以分辨啊，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不需要再靠神，你可以为自己活，不需要为神活。所以撒旦魔鬼就开了第三条路，叫你为自己活。所以今天我们都是很多都是为自己活。那当我们当撒旦，当我们想到要为撒旦活，我们就想到什么？我们想到撒旦教咯， Illuminati 啊， Freemason 啊，别的邪教啊，别的教啊。如果我们真是参加这些，我们就想，哦，这些是为撒旦活。如果不是，是什么？我们不道德，很多那些生命乱七八糟，哦，那个都是为撒旦活。还有什么？哦，我们犯很大的罪，去打抢啊，杀人啊，放火啊，哦，这些都是为撒旦活。不过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不单单是这些，当我们为自己活，我们想这个是 OK 的，没有问题吗？自私一点没有问题啊，这个就是撒旦所开的路，第三条路。当你不觉得是为撒旦活，根本没有三条路的啦，是两条路罢了啊。你没有为神活，你就为撒旦活；当你为自己活，你就要什么事情发生吗？本来 Raymond 是跟当 Doctor 啊，这个 Doctor 关是神哦，本来 Raymond 跟神一起的嘛，啊，为神活的嘛，你坐旁坐他旁边哦，啊，神保护他嘛，撒旦就在引，我是撒旦，我在引诱他。哎呦，人们，你这样本领，你可以靠自己的啦，不用靠那个老家伙了。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，靠自己啊！他就离开神哦，离开神。当他靠自己的时候，谁可以掌管的？如果他跟神一起，我哪里动到他？动不到他。当他我引诱他离开。不靠神，靠自己，用你分别善恶，自己可以，他就离开神，我就可以控制他，掌管他。这个就是为什么当我们靠自己，为自己，我们就给撒旦魔鬼掌管，我们慢慢慢慢就让他用我们去做什么工作，你知道吗？撒旦魔鬼是来做什么工作？对，破坏、杀、偷窃跟破坏。Amen。危险不危险？为自己活危险不危险？危险啊！来，我看给你们看两个比喻、哦、啊，撒旦如何啊啊啊欺骗我们的对。啊，第三条路为自己活。来，另外一段圣经，来，请读罗马书。啊，这里很清楚啊，圣经跟我们讲啊，没有人为自己活的啊，活还是死都是为谁？主啊。Amen. OK. 来 ,next. 啊，撒旦的欺骗，来，我们请读马太福音16章23节，来，请读。那这个背景是什么呢？耶稣跟彼得讲，我要上十字架，彼得就是好意嘛，不要耶稣受苦嘛，就跟耶稣讲，哦，不可以啊，你哪里可以上十字架？好意是不是神的旨意？好意啊，他是用他自己的分别善恶，不好啊，为什么你要受苦？不要上十字架， 不过上十字架是谁的意思？是神的意思。不上十字架是谁的意思？是人体贴人的意思。 那时候耶稣 叫彼得什么？撒旦呢？ Amen。 耶稣当他体贴自己的意思， 他是给谁控制？ 撒旦控制啊。 Amen。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只靠着好意，我们用我们分辨善恶。 哦，就我会跟你讲一个我以前这个家伙还没有信主啊，很坏蛋啊。啊，我不知道Dr. Guan知道没有啊，当时我还没有认识他啊。李玲应该会知道啊，李玲先信耶稣啊找过我了。我那时候应酬很厉害，都是很乱的了，去 nightclub 什么都来的了哈。那时候应酬嘛，做老爷啊。然后让我认识我的太太啊，女朋友了。那时候我是跟她同级啊，同级啊，还没有这份同级了哈、啊。那时候还没有接受耶稣了，不知道是错了哈。同级到一段时期，后来我就接受了耶稣。OK， 那个时候我有参加小组。我的小组的组长是 Sister Ong Yuk In， 他是很好。我第一个小组的组长，他知道我是错，他没有跟我讲呢，他没有直接讲我错。你知道他做什么吗？他为我祷告，为我祷告。他体贴神的意思是什么？如果他用他分别善恶的继续就插过来，哇！你错了，你犯罪插进去。 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我会怎样的领受了、 不过他没有。 虽然我有参加小组有什么，他一生都没有出。他一路为我祷告，祷告都 有一天一个讲员来，讲员在台上一分享关于到这些同级是犯罪啊，这些圣灵真是感动我，我认罪悔改。在那天我就跟我的牧师讲我错了，我要改。然后我就跟我的太太分出来住，我的太太就 去那个时候还没有结婚嘛，分出来她就 住在 SM 的家。 SM 站，你知道谁知道 SM 站是谁啊？我带领她新住的她就去搬去 SM 站的家住，等到我们两个结婚才搬回来。我跟你讲，当我跟我的组长这样讲，哇，他真的很高兴。你知道吗？魔幻，我为你祷告很久了。很重要的弟兄姐妹，很多时候啊，好意是我们知道是错，我们都是要等神的时间、让神带领我们。如果不是我们用我们分辨善恶直接就伤到那个人，有可能那个人就会离开，那个人受伤。要等神的时间，要体会到神的旨意是什么。神有可能不是用你讲，神可能用另外一个人讲。Amen。 所以讲衡量呢，如果你看到有人受伤，有人有关系被破坏、那个就是常常都是靠自己了，为自己活了、神就不会这样了。你靠神为神活，哪里会搞到这样的事情？只有撒旦魔鬼才来杀破坏嘛，偷窃嘛。 Amen。 OK， 就给你一个见证、让你、知道怎样分别、来 next， 我跟陈经在讲有一点不一样的啦、我的 角度不一样、OK， 现在我们继续看玛利亚的榜样。玛利亚是什么榜样呢？玛利亚是为神因为耶稣而活的榜样、这个是在马太福音哪里呢？马太福音26:6-13，来请读1、2、3。 你看啊，第一，玛利亚献上什么？对，这个山膏你知道啊，很贵的嘞。圣经跟我们讲啊，是一年的薪水，好、哦，一年的薪水。他献上不是献上一半，哎呦，另外一半留给自己。他献上全部，含不浪，没有保留。他献上所有 ，OK， 这个，所以这个是玛利亚。他毫无保留献上耶稣所需要的 ，Amen。说为耶稣活，为神活。第一，我们看到是什么呢？毫无保留的献上。耶稣需要什么，我们献上下去。那个时候，耶稣需要香膏，玛利亚有这个香膏，一年的工钱都好，不理什么代价，他献上，毫无保留。不过门徒讲什么？哎呦，为什么这样浪费呢？是不是？为什么这样浪费？卖给穷，卖掉去供应穷人极好，可以帮助极其多的穷人。这样讲都是好像听到我说 OK 嘛，哈、啊、都是有理由嘛，哈啊。我跟你讲啊。我就用一个比喻跟你讲，门徒讲是浪费啊，他们知道耶稣是谁吗？我们献上什么给耶稣会浪费吗？我问李令哦，李令，为什么你不要做老爷？你读到英国读到这样辛苦，为什么不要做老爷献上你自己这跟读的官，这样浪费？会不会浪费？哪里会浪费？读的官是值得的，Amen， 值得的还无保留 ，Amen， 这个就是那个意思了。耶稣值得吗？值得我们毫无保留献上吗？我们自己吗？耶稣是值得的。我跟你讲，我几个堂妹都是这样，不单单是李令，那个李丽啊，啊，她不单单是在大国内读两个门评，去了都是去读 Australia 一个 Master， 然后带一个厂，做到做 Manager， 还要新做要新做Assistant GM， 她去加国语哦。他去嫁当国务，他的丈夫，然后跟他去槟城辞职，不做了，做家庭主妇，好像李令这样。很多人讲跟我讲什么？为什么这样浪费？李令不觉得是浪费啊，阿门。因为他的丈夫是赔的，是值得，阿门。哈利路亚，这个就是那个意思了哈。哪里会浪费？耶稣是值得的哦。呀，第三是什么呢？玛利亚是为谁做？是要满足谁？他要满足耶稣啊，他不是要满足自己。耶稣讲他是做了一个美事，很美的事情。耶稣都是讲他是为耶稣要安葬啊，安理安葬的时候需要。你知道以色列人啊，当你要准备要被葬礼的时候，你要被要安葬一个人啊，你就要用香膏去抹他的。所以耶稣知道啊，玛利亚这样做是为了要满足耶稣，是为了耶稣啊，要安葬啊 ，Amen。所以你看呢、啊，第一，来 ，next， 啊，这个英文的 next。所以第一，我们看到什么？玛利亚毫无保留献上，耶稣需要什么，他都是献上。第二，他是为谁做？他是为耶稣做。第三，他是为了满足谁？不是满足他自己，不是满足门徒，不是满足任何人， 是满足，单单是要满足耶稣，你就看到他那个无己的生命。所以这里我要强调是两个很重要的重点，当我们要为耶稣活，我们要毫无保留的爱耶稣，献上我们自己。第二，我们要无己，不再为自己，一切都是为了耶稣，为了满足耶稣。如果你这样做，就是不会浪费了。Next， 因为什么？耶稣是配得的， Amen。不是啊，我要门徒讲了是浪费了哈。OK， 好，来 next，OK，犹大的榜样。那我刚刚还没有讲完呢、哦。刚刚那个，你看，当玛利亚这样做，我们看到什么事情？那个后果是什么？玛利亚被耶稣纪念了， Amen。今天不单单是玛利亚被耶稣纪念，玛利亚都是被我们每个人纪念。你说写在圣经啊，整个世界的人在读啊，他们全部都纪念玛利亚所做的、啊。然后还不单单是这样，我还有一段圣经这里讲什么？当福音传到在哪里都好，玛利亚所做的要被纪念了。为什么？我就问你这句话，还没有讲犹大，为什么当福音要传到哪里，你要纪念玛利亚所做的？为什么？你要先上香膏了吗？为什么要纪念他？他所献上的跟传福音有什么关系？跟传福音有什么关系？很重要的。如果你要去哪里传福音啊，传到哪里的话，你要纪念玛利亚所做的呢，很重要。为什么？谁知道 why？ 来，答案在那边吗？来 go back 那个 slide， go back 那个 slide， just 再 go back。 是毫无保留，是。然后你看啊，很多时候我们去传福音啊，当我们毫无保留去传福音啊，如果那些人不接受，如果那些人丢你石头，没有那个反应，你不会放弃。哎，不是每一个人接受的，有个人去跟他传福音，他替你的嘞，我试过嘞。我去路过一个老太婆的家，她病到半命，我去那边传福音，我被踢出来了。老太婆要听，不过她的女儿就很凶，她女儿很凶，很不客气啊。她的媳妇叫我去吗？没有得到她的女儿的批准。本来那天早下午，她本来想她的女儿不在的，就带我去。不过糟糕的女儿在哦，差一点要用扫把扫我出去了。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中讲好，如果我们毫无保留去传福音，哎呦，这些家伙啊这样对我，还是那你跟传福音那个人骂你，不接受，我毫无保留嘞，你不会会不会灰心？灰心？你不会不会失望？你会不会放弃？有很多人会啊。为什么玛利亚所做的这样重要呢？因为你要记得，耶稣要我们记得一点很重要的事情：当我们毫无保留出去献上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是满足谁？我们是为谁？当你知道你是满足耶稣，你是为耶稣，你就不会灰心。不理那个人怎样对你，不理那个成绩是什么， Amen。 耶稣纪念啊，就够了，你就会继续毫无保留去传。哈利路亚。这个就是我相信了，这个是就是那个意思了， Amen。所以你记得，你去传福音不是为了那些犯罪的人，不是为了某某人，是为了耶稣，为了满足谁？满足耶稣。 你就不会灰心。Amen? OK, 来 ,OK, 我们看这个犹大。OK, 犹大是什么榜样呢？犹大是为自己而活的榜样，然后我们要看那个后果是什么样。好，来，我们看犹大的榜样。来，我们请读。这个犹大，圣经给我们讲他是什么呢？他就是那个家伙咯，讲是、啊、浪费咯，他就是那个出卖耶稣的。然后他讲这里什么呢？他是个贼嘞，他是 treasurer 啊，那个管钱的人。耶稣是委任他管钱，他常常就在那个钱袋那边拿钱自己用。他是个贼，他是为谁？为自己啊 ，Amen。他一大堆保留啊，不是好像玛利亚这样啊，毫无保留献上啊。他讲献上那点香膏啊，是浪费啊 ，Amen。就是你就看到这个人是有一大堆的保留。对耶稣很有保留，为自己。然后还有一段圣经跟我们讲什么呢？来，我们请读一二三，来，另外一段 next， OK next， OK， 在马太福音二十六，来，请读一二三。他就卖了耶稣，为了什么？三十两银子。他是为自己满足，自己充满己的人。OK， 来 next。受耶稣的榜样给我们看到什么呢？第一，他一大堆保留；第二，他是为己；第三，他是为了要满足自己。这个就是有己。Amen。So, 有己，你就认为耶稣是 next next 献上给耶稣什么都好啊，是浪费。那犹大的后果是什么？他死得很惨啊！啊，他自己自杀。然后你看到后果是什么呢？玛利亚就被纪念，犹大就什么呢？他不单单伤耶稣，他都是伤自己。Amen。为什么呢？当他为自己活的时候，谁掌控他？撒旦魔鬼就掌控他了。根本为自己活，这是根本让撒旦魔鬼掌控你。后来撒旦魔鬼就用他去害耶稣。不单单是害耶稣，都是害到自己。所以你看到吗？你看到吗？这个是撒旦魔鬼的欺骗。当我们为自己活，我们就慢慢慢慢会被撒旦魔鬼掌控，撒旦魔鬼就会用我们去伤别人。 Amen、哦、破坏关系、哦，弟兄姐妹，你要看清楚哈，啊，为自己活是为撒旦魔鬼活啊。OK， 来 next。OK， 现在讲，如果你要选择为耶稣活，就是你要进入一个液，这个就是一个婚姻的液，都是一个血液。好，耶稣所讲的哈，来我们看。啊，在都是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一二三，请读。 这个就是那个血液。那耶稣，当我们有这个圣餐的时候，啊，就是讲到这个液。你知道啊，当耶稣讲一次，那个事情是重要；当耶稣讲两次，那个事情是很重要；如果耶稣讲三次，那个事情就蛮重要。如果耶稣叫我们每个月要做的来纪念这个事情，这个事情就会是讲重要。每个月嘞，有时教会是超过了哈，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，对没？所以这个是液是非常重要的。这个血液是讲到什么呢？讲到耶稣如何为我们死在十字架，如何透过他的宝血，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，如何我们可以跟天父和好，如何我们可以为了这样可以进入这个液。那液是什么呢？液是好像一个合同，这个合同不可以改的，这个合同不可以 revoke 啊 ，revoke 是什么啊？不可以啊，取消的，不可以取。这好像你结婚的时候，你都是有一个约嘛，哈，啊，李林跟冠结婚的时候，我们每一个都是要有立约嘛，好，阿门。你们讲一些什么呢？好 ，OK 了。如果我们高兴，我们就在一起了哈。如果有一天我认为我不高兴了啊，我就拜拜了啊，啊，是不是这样啊？没有啊，病痛中啊，有钱没有钱，病痛中啊，健康中啊，到死我们才，对呀，到死才离开的 ，Amen， 是永远的 ，Amen。是长久长久的业啊，不可以违的。所以这个血液都是一样，当我们跟耶稣进入这个血液是永久的。然后这个液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？我们选择不再为自己活了。当你进入这个液，你是跟耶稣讲，我对自己是死的了，我是要为你活。当你这份都是一样，李林不可以继续跟他的朋友啊，去啊为朋友啊还是什么啊，不是了，他就为 Dr. 关为他的儿女了， Amen， 不为自己了呀。以前我们单身的生活是这样嘛，啊，跟我们的朋友啊要去哪里就哪里啊，哈，没有那个commitment 啊，没有那个尾声啊。当你结婚了就不可以啊，你要尾声啊。来 next 什么是业呢？ next 是一个全啊 total commitment 啊，完全的尾声啊，不可以一半啊， Amen。不可以喜欢喜欢就尾声啊，不喜欢就不尾声啊。所以业进入一个业是完全的尾声，为 对方而活，对方需要什么你就要供应，如果需要为他死你都需要。我相信 Dr. 冠如果需要为李林死他都会的，会不会？不要假假是啊，他自己讲了，就大家听到了，对不对啊？只是这样嘛，对不对？耶稣经历这个业都是，你看啊，当耶稣跟门徒喝了那个第一个圣餐，耶稣做什么？他就去十字架了。他耶稣不是玩玩啊，他真是来真的。喝了那个业，他就 OK， 现在我就上十字架为你死。是啊，他真是上十字架为我们死啊，真是啊， Amen。所以我们看诗篇五十章第五节，来，请读。那当耶稣回来的时候，他造就谁？造就那些跟他立业的人啊。 Amen。 你跟我就是 那些人、哦、Amen。 我们是分别为圣出来的，我们是跟耶稣立业的。每一次你去圣餐喝圣餐的时候，你是 纪念你跟耶稣所立业的。 Amen。 好，来我们请 next。神跟亚伯拉罕的立业，那大家都知道、哦、亚伯拉罕，神就跟亚伯拉罕讲吗、啊、你的子孙会好像天上的星星这样多，我要给你迦南地。然后亚伯拉罕问神一句话很重要的，他问神什么，人家哎呦神啊，我怎样知道你会给我呢？很 OK 嘛，很重要嘛，对不 对， 对，神讲嘛，我给你嘛迦南地。亚伯拉罕问这句话 OK 啊，很正常啊、哦、我怎样知道你会给呢？神就做什么，你知道，神就给亚伯拉罕立业，他是拿那些动物全部切一半 OK 放一半，然后神就一个火这样经过那两那个那些动物，就叫亚伯拉罕都是经过那些动物，这个就是立业咯。有没有？当他这样做的时候、啊、意思是神跟亚伯兰讲，我委身我自己，我会为你活，我会给你那个迦南地，我会 fulfill 那个 promise。 亚伯兰都是一样跟神讲，我会为你活，一样，我对自己是死的，就好像这些动物这样，是一个业。所以今天神用谁牺牲谁跟我们立这个业，就是耶稣。 Amen。 他死在十字架，以前是用动物吗？现在是用什么？耶稣的血的业跟我们立这个业。 OK。 神有没有给亚伯拉罕？有啊，他的后代有得到啊。 Amen。 神不是一个伟业的神。 Amen。你要相信他、哦、我相信神有给你极极多多的应许在你的生命，神不会违约的，神肯定会 fulfill 他的 promise 的、哦、OK next。 还有所谓的榜样 OK， 那个业的条件是什么、哦、很重要嘛、哦、你要知道你进入这个业的时候，你知道那个条件是什么？我们看另外一段圣经，在马太福音十六章，来，请读。那当耶稣叫门徒来跟随他的时候，这个就是那个条件。哦，他跟门徒讲什么？先你要舍己，背着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那我们看看那个条件在这里是什么。来 next。 你要跟从耶稣，我们就读另外一段圣经啊，在 Deuteronomy 第七第九，来请读一二三。Amen。 神是一个守业的神呢，是几多代呢？千代啊。为谁呢？为爱他跟守他的命令的人。 OK， 那些跟随耶稣就是服从耶稣的人。 Amen。 如果你要跟随耶稣，你就要完全顺服他。我是用顺服啊、哦、Obey 是顺服啊、哦，所以我就很奇妙，神就给我一个榜，一个例子，啊，有用过 Waze 吗？有用过有啊。那你用 Waze 啊，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呢？你要顺服那个 Waze 的命令啊。如果你不顺服，什么事情发生 ？Waze 让你还有800个米的，你要转左边，你就要照做啊，转左边哦。Amen。 如果他叫你要 U-turn， 你就要 U-turn 哦。 Amen? 如果他吩咐你转右边，你就转右边哦。如果你不听从，什么事情会发生？走错路咯。不过没有问题，他都很好的，他叫你要悔改。是吗？为什么是叫你要悔改吗？又turn回来，是不是？说跟随耶稣都是一样。Amen? 这神就用这个比喻跟我讲哦，啊，你要跟随耶稣，耶稣在你前面嘛，哦，耶稣叫你转左你就转左，耶稣叫你转右你就讲，就如果你不听话，耶稣就叫你要悔改。 OK, turn around。 悔改的意思是你走错路，你要 turn around 咯。 Amen? 错了就改咯。说真是需要100%的顺服啊。神这样要求会不会过分？很多时候我们过分啊，讲神过分啊，哟，哎呀，50% 可以啦。有时候我们跑自己的路了，可以吗？跑自己的路就跑错路啦。 Amen? 是不是？你要跑自己的路，跑错路啦。神要求是对的哈，要100%的服从他，不过没有问题啦。走错路就悔改咯，错了就改，跌倒就站起来，就肯定会找对路咯。Amen? 好，来 ，next。所以第一，要跟随耶稣，要服从他。第二，我们就讲到要背十字架嘛，哈，背十字架是一个献上，是一个牺牲，是一个爱的表现。所以这个爱是哪一个？到什么程度呢？我们看一段圣经，在马可福音，来，请读。是，圣经跟我们讲，我们要讲爱神呢，尽心尽意，呀，还有，尽心尽意，尽啊，对啊，含不浪啊。毫无保留去爱他，就是这样的意思了。他没有叫你爱他一部分吧 ，100%。我跟你讲啊，神所教我们的全部是好像 100% 一样。Amen? 毫无保留啊！如果需要背十字架，如果需要牺牲我们这个生命，我们都愿意了。Amen? 好像玛利亚这样献上香膏。如果需要献上命，他都是会给的。所以这个就是其中一个业的条件，毫无保留献上，毫无保留去爱耶稣。啊，我以前都是没有看到，啊，曾经再来分享，我就看到了一个，啊，我是以前都好像很多人为自己活 OK 的，偶尔没有问题的。啊，不是很过分。啊，next 还有什么条件 ？next 舍己活出一个，那哪一种人才会毫无保留呢？就是那种不为自己的人哦，你为耶稣的人哦，哦，你才毫无保留嘛，哈，哦，如果你另有保留，他就不要咯。我还做 lawyer 啊，我哪里要浪费我这个 lawyer 的门凭？ Amen? 他不是为自己啊，他要为 Dr. 冠，为他的家，放弃没有问题，丢掉他。Amen? 那门凭还有在吗？丢掉了，我看到。啊，这个是什么啊？你要这样做啊，你根本是要无己啦。不再为自己了，如果你有保留的就不可以啊。 Amen? 啊，有己的意思是，如果耶稣叫我们要献上啊几几多多的钱去建堂，如果我们有己的时候，我们就要讲，哎呦，耶稣献上一半够了，就是这样。你要跟随耶稣可以吗？你就开始有保留了。 Amen?你就不会全部给出去了，耶稣所吩咐你就不会停了。 Amen? 因为你己跟耶稣的，你自己的意思跟耶稣的意思会冲啊。Amen? 为什么跟随耶稣要无己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这样的意思。如果不会冲的，肯定会冲的。啊？耶稣叫你要去灭单，先叫。哎呦，我不可以，我有一单生意我要啊！是耶稣的旨意跟你的旨意冲哦，哦，你就不会毫无保留哦。如果你为自己啊，你就不会毫无保留。Amen。说为什么耶稣开这个条件？你要无己，要舍己，你才会毫无保留。好，来 next 啊，亚伯兰读诗啊。又讲亚伯兰哦，当神讲叫亚伯兰，你要献上以撒。喂，有没有搞错？神唯一个儿子，你给我献上掉他。妈的，你讲我的子孙会好像星星这样多，你给我第一个一个罢了，你还要拿？你这样过分。如果亚伯兰有几，他会不会毫无保留献上？就不。他就不会服从神啊，阿门。要不然真是献上啊。您说他进了那，他跟神立了约的，要不然跟神立了约呢？如果今天神讲我要你的儿子，你就要献上，阿门。您说立了约吗？神给他的儿子啊，神有没有？有啊，神给耶稣啊，阿门。所以这个就是那个业的意思，神都是有给我，叫我给我的儿子啊。你这样给，你这样，哎呦，不是杀掉他了哈？神，你这样叫我怎样给我的儿子啊？我都是不舍得了哈。来 ，next， 本来我的儿子是去 help to law 的嘛，进了的嘞。哎，这个这证据啊，不是讲，不是骗你的，啊，我的大儿子啊 ，Jeremiah 啊。本来是杜洛跟我的嘛，我 有人 借我的生意嘛，我就是 OK 啦，有人借嘛 ，OK 哈，啊，都怪有人借了哈，他的女儿都是杜医生，两个都是杜医生是吧？后来神就跟我讲，你要献上他给我，就讲，我这样做，我给太太骂到半命啊。啊，你可以问我的妈妈，我妈妈在这里。神要啊，都这样。立了业嘛 ，Amen。立了业，神都献上他的儿子给我们啊 ，Amen。没事嘛，献上他做牧师嘛，好啊，好不好？好，人们好，好啊，好。啊。啊，他的爸爸都是献上，好，是吧？啊，好，很谢主。当然了，不是每一个人神叫你献上儿女做牧师啦 ，OK， 不是每一个。我第一个儿子啊，现在要做老爷了 ，OK， 啊，神就感谢主啦，啊，他做老爷就做老爷了 ，Amen，OK，、okay? 没有问题的。神要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啊，好，很重要是这个，好 ，OK，Next，、okay? 哦，这个、哦。我不知道你记得他吗？以前在 FGA 的，我们 FGA 那个时候是 FGA， 游洪贡，游洪贡，啊，一个老前辈，以前在我们以前的教会是叫 FGA， 所以那个时候应该你认识他了。他这个是去年九月他去世了哈，他回天家。所、so, 以我就有去看了、啊、我有去那参加的追思礼拜。那幽鸿公我记得他是这样的，他这个人很付出的，很委身的、哦、在教会他都是很委身，很侍奉神。然后他在他这个追思礼拜的时候，我就听到一些见证、哦、他们就讲如何他真是服侍他的太太，因为说他的太太中风，他服侍他的太太十多年呢、哦。他退休了，他服侍他的太太没有埋怨，没有什么，服侍他的太太委身毫无保留 去照顾他的太太，无极照顾他的太太，照顾到好像19年了。然后他自己在 ICU 的时候还是很关心他的太太，还是问他的太太的情况是如何，还是担心以后谁照顾他的太太。我就是很感动，当我听到这个见证，就真是一个毫无保留的人，一个真是为，你说他跟他太太都是有一个业嘛， Amen? 一个婚姻的业，他的太太都是很为他的，他太太不跟他结婚了，后来他20多年才接受耶稣了，他太太都是一路为他祷告，祷告到他有一天接受耶稣。所以在这对夫妻的时候，夫妻我就看到那个业，两个毫无保留，两个无极的献上为对方。就为什么我拍这个来跟大家分享， Amen? 这个就是那个业咯，我们跟耶稣的业都是这样的嘞， Amen? 哦，一样的哦。来 next 那很重要的是什么啊？我们要如何无极？好，我讲到这个就完了哈，最后的一部分很重要啊。我们要跟随耶稣，先我们要无极，无极才会毫无保留来服从耶稣，跟随耶稣。所以讲无极呢，耶稣的榜样，来看 next 两个步骤。第一个步骤，你要不要死？你要死吗？哎，不一定的哦，很多人不要死。无极的意思是我们要死嘛，好，那个老我要死嘛，好，先要问自己一句话，你要死吗？好，我们看一段圣经，耶稣的榜样，来 ，next， 马太福音16章，来26章 ，sorry， 来，请读。当耶稣在哥西马尼园的时候，天父是要叫他喝那个苦杯，那个苦杯是代表什么呢？耶稣要为你跟我死。天父那个时候就要叫耶稣，你要死吗？ Amen。 所以圣经跟我们讲什么呢？我们已经跟耶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不再是我。Amen。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很愿意死的，我们还是很爱我们这个老我。 Amen。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的是，你要死吗？你要死吗 Brother？ 你要死吗？是啊，不一定我们要死了。因为什么？我们这个人我们太爱了，从小到大我们一路建立我们这个人啊，我有几多个门评，现在我有几成功啊，我们有我们的梦想，我们有我们的旨意，你愿意这些全部死掉吗？为神为了耶稣，耶稣是值得的，愿意吗？你的梦想，你的 ambition， 你所认为 很成功的东西，耶稣叫你要放掉，你愿意吗？你愿意对这些事情全部死吗？这个就是你要跟随耶稣，你就要 Amen。不理你的梦想是什么，你的旨意是什么，这些全部要死掉。Amen? 哦，所以这个是第一，耶稣愿意啊，为了什么？ 受什么苦都好，为了要服从天父的旨意。 Amen、哦啊、那个是第一。第二是什么呢？有两个 步骤罢了。第二，来我们看哥西马尼园，我们每个人要经过我们的哥西马尼园的哈。来，第二，来，如何死？啊，这个是重点哦。先，如果你选择 yes， 我要死。啊，现在我跟你讲要如何死啊？啊，哎，啊，很简单，都是耶稣的榜样，在马太福音27:50。来，请读。耶稣怎样？答大叫，然后气就断了。要怎样死？断气啦！耶稣的榜样哇，你断气就死掉了啊、哦！如果没有断气，很辛苦的嘞，但很吊住啊，要死不死，要死不死。有感觉到这样没有断气这样的吗？好像你生气一个人、啊、一看到他你就哦，就在里面、哦、好像要火山要爆炸这样，每一个人提到他你就哦，辛苦不辛苦？很辛苦啊，你跟人家斗都是这样嘛，争一口气呀、啊，你自己就气到半命啊！耶稣没有断气啊！你要的东西你得不着，你就在那边气啊！所以要怎样断气？你断气了就没事了 ，Amen， Amen。所以当耶稣死在十字架。他带你跟我一起嘞，不是现在啊，2000年前已经带你跟我一起上十字架了。当耶稣断气的时候，你跟我一起跟他断气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现在你要选择你要死，然后你就跟耶稣一，哇，我这个气给你了，啊，啊，我交给你了。我不要再气了，我要断了那个气，断掉它了。Amen。有可能你是气你的太太，有可能你是气你的丈夫，他变孤主。你不断气，你就每一天都是这样了。看到他，我以前都是这样哦，很辛苦的嘞。我不知道你辛苦不辛苦，我这个蛮辛苦。我是蛮辛苦的，我妈妈知道啊，有时候就跟她骂架啊，什么什么，啊，后来就有一个牧师，黄牧师在台湾就叫我们去两招，也是我那个刚好是受难节跟复活节，他就讲到这篇道，他就带领每一个人端起。我跟你讲，我就照做 ，OK。我说我不要再气嘛，啊，不要要死不死，就是很辛苦啊，吊在那边。我跟你讲啊，当我这样祷告的时候啊，我 let go 了、哦、放了，交给耶稣了。我跟你讲啊，事业我记得很清楚，事业7年。到今天我没有生我的太太的气了，因为什么？断气了。真是啊，你可以问我的太太了，我没有骗你了，我没有跟他骂架了，因为什么？我已经死掉了啊，断气了啊。你不信我你试试看。OK，怎样知道呢？啊，你要 test 一下嘛，哈、哦，怎样 test 呢？啊，你看耶稣都是有的，你看 next，OK，、okay, 这个是断气了哈、哦，还是好像这样啦，断了， 啊，没有了，没有气了，断掉了。OK，Next， how do to know that we are dead？ 我们要如何知道我们是真是死掉了呢？我们要如何知道我们真是断气了呢？啊，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四节，来，请读。OK， 那当耶稣他们那个兵要知道耶稣死了还是没有死吗？他就用那个 spear 去插他的旁边，一插进去，如果是水跟血出来，就证明他死掉了。那这个怎样应用呢？今天如果你的太太来插你，当他插你的时候，你要看什么东西出来啊，你就可以衡量你真是断气了没有啊。神是啊，那个牧师是这样叫我的。第一，如果太太插你的时候眼泪出来，你还没有死。为什么呢？你还受伤，你还有反应，你受伤了，你哭，你还没有死。Amen。 啊，你可怜自己，哎呦，我的太太还差我，还伤我啊。 OK， 如果你的太太再差你，差你口水出来，第一次泪水嘛，第二是口水嘛，口水是代表什么？你知道？当太太插你的时候，讲你的不好啦，意思是伤你啦，你就喷他整脸都是你的口水，一路是什么呢？一路骂回他哦，骂骂骂骂骂骂到整脸都是口水，你还没有死啊，你还很生气他，啊就还没有死。第三，如果太太插你汗水出来，哇，你就跟他没完没了，斗到半命，没有放过你啊，斗到全身身大汗，那个你还没有死。最后，如果是闭水是吧？闭水出来呢，你就病了。太太插你，你生病了，还没有死。因为说你受伤，你就不理他，你就躲起来，病了不要踩他，这个就是那个意思。好，病了啊，躲起来啊，不要踩他啊。说如果有这四种水出来呢，你还没有死。 Amen， 就要再一次断气。所以我听了那篇道，就那个黄牧师跟他的团队整班人来我的教会讲道，整班台湾的团队，我看有五六个人啊，全部住在我的家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带他们去 club 吃饭，就在 club 吃饭的时候，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吗？我很爱面子的嘛，我的太太都是有在场，她在这样多人的面前，在这些牧师的面前讲我的不好嘞，讲我的软弱嘞，她就在这样多的人的面前没有给面子，我差我。不过我很感谢主啊，没有反应。后来没有那些水出来啊，是血跟水啊，真是死掉了。后来回到家，我的太太很奇妙问我，她跟我讲什么？我是特意插你的，特意插我的。 哇，这个家伙真是，不过他脚很好啊，你没有反应啊，哇，你上那个课程不错，他讲。哈利路亚，哎，这个是蛮好的、啊。都知道怎样衡量哦，啊啊！下一次太太差你就知道。我跟你讲啊，以前有一次我记得，整班牧师我再去参加陈景泰的女儿的结婚，我的太太有在，哇！我就驾着车嘛，他一路在那边要指点我要讲跑，然后一路讲我的不好哦。那个是以前啊，还没有死的时候了、啊、还没有死的时候，我那时就哭住哦。这样多牧师在我的车讲骂他咧，要假假咯，笑笑这样啊。不过里面哭住哦，哦，受不了。然后在那些牧师回家了，我就回到家。砰！爆炸！啊，那是还没有死啊，那喷到我的太太整脸都是我的口水啊！那是口水了，好吗？所以知道怎样无忌了哈。OK， 来 next， 没有了，我刚讲完了哈。我跟你讲啊，当我们死，那个复活的生命才出来的，好吗？如果我们不死，那复活的生命跑不出来的。好，我们看一段圣经，来 ，next， 来，罗马书第六章，来，请读。说我们是一起跟耶稣死，一起埋葬，一起复活，那个新的生命就跑出来了。Amen。所以要死、埋葬，然后才有复活。Amen。好诶，啊，然后我们就靠着那个复活的生命去战胜。Amen。我们这个旧的生命没有可能的，肯定爆炸了。Amen。肯定爆炸了。好，来 ，next。Next， 啊，这个是在越南，我就觉得这个是那个 Victory 的纪念品啊，纪念啊 Monument， 好、啊，所以我们真是要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哈，我们要靠着耶稣给我们的那个复活的生命，我们才可以活出一个得胜的生命 ，Amen。OK， 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来，我们一起祷告哈。哈利路亚！我说，耶和华，我说，哦，是的，主，哈利路亚，哦，是的，主耶稣，哦，主啊，主啊，谢谢你再一次提醒我们，主啊，我们有两条路罢了。如果我们不为你活，我们就为撒旦魔鬼活。主啊，我们看到了，主啊，我们选择要为你活。我要选择进入那个夜，跟你进入那个夜。我们要选择毫无保留的跟随你，服从你。我们要选择舍己，活出一个无己的生命。我们知道复活节跟受难节要来临了，主啊，我们纪念到如何你为我们死，为什么你要上十字架，是为了要跟我们立这个业，让我们可以进入这个业，这个血液。耶稣，当你死的时候，你带住这里每一个人，你带住我们上十字架， 主啊，今天我们正选择，是的，耶稣，我们要死。我们不要再为自己活，我们不要为自己的旨意，我们不要再为自己的梦想，我们要对自己是死的，我们要为你而活。主啊，我们选择断气。是的，主，是的，主耶稣，我们要选择好像你这样。是的，主，我们要交通那个气，我们一路在那边气的气给你，当你死的时候，我们一起跟你同顶同死，同埋葬，同复活。我们要靠着你的复活的生命，活出一个得胜的生命。是的，耶稣，是的，耶稣，我们要服从那个立业的条件，来跟随你，来服从你，毫无保留的爱你，来舍己，天天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你。是的，耶稣，恭恭敬敬交托这里每一个人在你的手中。是的，主耶稣，让这个就是我们的选择，让这个就是我们的选择。我还记得这个还没有分享，我还记得当我跟我的太太结婚那个时候，1992年，我就跟她讲，因为我们两个的背景是很不一样的，我就跟她讲，我们两个一起要跟随耶稣，要很委身的跟随耶稣，好像跟这个叶这样，就你知道了，我的太太都是不是这样委身的。后来神有感动我唱一首歌给她听，你知道我唱什么歌呢？虽然是个流行的歌，那首歌是这样的，我都不是很会唱了，我就录给她听了。那首歌是什么呢？你知不知道我在等你吗？王力宏唱的，好像是不是王力宏，我都不知道了啊。我一路在那边等待他跟我一起跑，不是讲他没有侍奉了，有啦，不过不是很这样委身了。我就唱一首歌给他，然后神都唱一首歌给我听，神都跟我讲，魔法你都是好像他这样。耶稣就跟我讲，都是唱一首歌给我听，魔幻你知道吗？我都是还等你的。耶稣，我都是没有，好像我刚刚所分享，毫无保留无极来跟随耶稣，我都是跟我的太太一样。今天我相信神都是要跟你 唱一首歌给你听，知道不知道我在等你吗？神等待我们选择毫无保留舍己的来跟随他。 Amen， 他在等着我们。 Amen， 来，让我们回应神。好，哈利路亚。是的，耶稣，我们承认很多时候我们还有很多己在里面，很多时候我们还是偶尔是为己，不过耶稣，你没有放弃我们，你还在那边等待我们，等待我们选择舍己，毫无保留的爱你，来服从你，好像那个 GBS 这样来服从你， 180% 来跟随你。是的，主，谢谢你耐心的等候我们，谢谢你没有放弃我们。主啊，今天晚上我们要回应你，回应你的呼召，回应你的爱。我们要跟你讲，耶稣，我们都是爱你，我们选择要跟随你，我们选择要舍己，天天背着十字架，毫无保留的去爱你，跟随你，服从你。谢谢你，耶稣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。 谢谢大家。